去流浪，带着你到处去流浪。 经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，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，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神，